那我们呢，现在要跟同学讲一讲这个，在桂枝汤里面，桂枝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我想，在张仲景，其实我刚刚讲到这边嘛，同学在开药的时候的剂量或许就可以。其实因为今天五味要讲不完的话，我连剂量的换算都还讲不到啊，所以就我看是希望渺茫了啊，这个。什么东西？还在讲桂枝啊，还没开始讲呢。现在只是讲品种分类，就希望大家到药店去挑药的时候不要被人家坑。就是因为，我老实说啊，便宜肉贵的话，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两二三十块了。可是呢， 生源没有便宜 这个一钱的一两百块以上这种肉贵哦。那我觉得在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的黑心不孝厂商，就是你可能在一个药局，你说要好肉贵，就他说他们药局的好肉贵是这个，然后就卖给你蛮贵的，但是你吃了之后发觉说，那个气味啊有点偏辣，就是你会知道它还是属于便宜的那一挂啦，就是这种好肉贵又叫什么紫油贵，对不对？就颜色是紫色的，然后很油的，是不是？那如果是他还给你是橘色的，那可能还是在这一挂的，啊，所以，那这个，那当然你，因为现在我们买到都是我们药单如果写桂枝的话，都是买到桂枝煎，所以呢，像桂枝汤啊，你张仲景写桂枝三两，芍药三两啊，其实你今天开的话。桂枝芍药的比例是一样是 OK 啦，因为桂枝汤的那个结构本身形成一个循环，桂枝跟芍药是互相帮忙的，倒不会打架。但是呢，比如说将来我们会教到那个治疗啊，人因为气血比较虚，所以手脚麻木的那个方子叫做黄芪五物汤，那个也是一个桂枝汤的变化。那你开到黄芪五物汤的时候，你要用这个桂枝去通气血的时候，其实就可能会发现说，哎。照张仲景那个原方的剂量开下去哦，有一点没力没力的。那个没力没力的感觉，就是因为张仲景用的是这种，那我们今天买的是这种，所以开黄芪五物汤的时候就放胆给他加8倍。哦，就是当你需要他那个桂枝的冲力的时候，就放胆用便宜肉给他加8倍，因为便宜的，因为我们这样子想啊，中国人那种幻想的印象派的画面是。因为是树枝嘛，对不对？所以树枝就会往外伸展，对不对？所以当你这个桂它是补心阳的一个药进来了之后，它跟你的心结合以后，这个桂的树枝的部分的这些的部分都吃进去以后，它都还会往外面推，就好像是沿着你的心脏的血管啊，那个能量往外面走。那中国人就会觉得要往里面补的是要用桂心，可是这句话。老实说，今天是已经是中医的玄学了，因为如果我今天买的桂心是这个桂树的树枝削下来的心，它到底算桂枝还是桂心？对不对？它不是古时候做桂心就是树干的那个心啊。可是我们今天的桂心是你做这个便宜肉桂的时候削掉中间那一坨丢出来叫桂心，所以我今天在如果在中药行买桂心，说要补比较补里面要用桂心，那对不起，你买的还是桂枝。所以，就今天桂心这味药的，就是写到桂心的话，你就就当做就死心吧，对不对？就没什么搞头了。那这个这，所以他张仲景基本上是期待这个药物补进我们的这个能量的这个心之后，会沿着这个有形的这个心脏的血管啊，这样子推出去的。那这个推出去的药性啊，到底存不存在呢？我觉得药味跟药味啊，它的一些药性的真相啊，在它跟别的药在搭配的时候，会让人特别的有感觉。就比如说张仲景的这个桂枝汤里面有桂枝有芍药，对不对？那我们说桂枝是放出去，芍药是拉回来哈。那你单吃一个肉桂，或者单吃一个便宜肉桂，或者是单吃一个桂枝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很清楚，不一定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桂枝有推出去的感觉。可是呢，如果是一个桂枝汤结构里面，你把 桂枝拿掉的时候，就只剩芍药的时候，因为张仲景后来有很多方都什么桂枝去桂加灵竹汤啦、啊，或者是什么，你就或者另外有个汤，其实也是桂枝汤拿掉桂变成的，就是黄芩汤，就是因为桂枝汤是桂芍草姜枣，那黄芩汤是芩芍草姜枣，所以等于是桂枝汤里面桂枝拿掉换黄芩。那你如果吃到黄芩汤的，就是桂枝汤结构只有芍药没有桂枝的时候，其实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那个药一进去啊，是往里面那个药性是这样缩进去的，所以你就会知道说，这个桂枝跟芍药它的结构啊，它除了我们幻想它沿着血管啊往外推、往内拉的这个画面之外，其实桂枝跟芍药它也决定了这个药的药性啊，是要填满你的人的整个轮廓，还是要缩进去打内战？就是像是张仲景的这个治疗太阴病，也有一个桂枝汤，叫做桂枝加芍药汤，就是桂枝汤里面的芍药加一倍。那加了一倍的时候呢，这个桂枝汤的整个药性呢，就根本不走到皮肤表面了，就闷在这个地方走了。然后呢，张仲景还有一个方呢，叫做桂枝去芍药汤，就是它有桂枝哦，可是它不放芍药了。那这是治什么？治你感冒的时候，那个邪气已经内陷了，内陷到塞进来，你胸口在发闷，那就不要芍药。这样这个桂枝呢，没有了芍药拉住，它就特别有能力往外推。那还有一些情况是有桂枝没有芍药是怎么样呢？是这个药方里面啊，那个桂枝往外推的时候啊，你已经在上面挂了很多东西，它载着了。就比如说，桂枝救逆汤之类的方子啊，就它已经这个桂枝汤结构里面呢，已经有挂上龙骨又挂上牡蛎了。那龙骨跟牡蛎都是药性比较重的药，那桂枝提这些东西呢，有一点走不动，那你芍药就不要放，让它走得到它要送去的地方，就是会有这样子一个决定这个药的这个作用的区域的宽广跟缩窄的不同。那我是这样想啊，如果我们一个化学成分来说的话，好像桂枝能够把动脉血加强推出去，这个我们用化学成分可以想象，就什么它有一些刺激的挥发油，可以让你血管比较开或怎么样。那芍药可以把静脉血拉回来，这件事情也是可以用化学成分说，哦，因为芍药这些成分进来以后，人体的那个构成内脏的平滑肌会马上松开，那松开了之后，大的静脉就会松开，大的静脉松开就把血拉回来，所以这也是可以化学成分说的部分。可是呢，非常难以用化学成分说的部分呢，是那个这个药它决定了这个药的作用的区域的宽广跟缩窄的那个问题，那个部分就是印象派的了。就是好像这个药它真的有一个好像是能量还是磁场的问题，甚至有一位现代的不是中医的人，但他不能说不是中医，他自称是中医，他有讲到一个点，我觉得那个点一直在我心中也是缭绕不去，因为我觉得在方剂上的确有体现到这件事情。就是那个人他有讲到一句话，是说桂枝跟芍药的比例其实是决定了这个细胞哈要吐水还是吸水，就是说桂枝多芍药少的时候，一个人体的单一一个细胞哈，会比较把东西从细胞里面吐到外面去。如果是芍药多桂枝少的时候，那一个细胞是比较能够把东西吸进来的。就是所以，比如说我们中医这个张仲景的补药有一个很代表的方，叫做小建中汤，它就是芍药是桂枝的两倍的，也是桂枝汤结构，芍药是两倍。那小建中汤你吃进去，哇，那每一个细胞都变得好能吃，你知道，就吃什么都会肥了，就是不是会肥啦，就是你会很容易，就是小建中汤，我觉得几乎可以代替到现在那个练肌肉的人吃的那种高蛋白营养食品。就是你小建中汤吃得好的话，你随便一下运动，哇，肌肉超能够长大坨的，就是它那个就每一个细胞都变得很能吃哦，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微观的画面会看到的一个现象。那我们现在知道，第一步记好，桂枝汤的第一步是桂枝沿着动脉这样流出去。当然，桂枝会不会走在这个人体的能量的那个十二经络上面啊？其实，桂枝跟肉桂都会。那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以中医的那种气味论来讲，不，中医都比较喜欢说哦，那种味道比较淡薄的，比较没有味道，像附子没有味道，对不对？它就会比较往外散。那这种桂这种 藏在嘴巴里面有这个甜甜味、辣辣味的哦，就会比较凝聚在经脉或者血管里面。但这个有很多例外，所以我不好意思乱讲。因为像生姜虽然很有味道，可是它是往脉管外面去的，所以这个我不能够硬的说是怎么样啊。但是就说我们中国人会认为，光是这个桂的药性，它是走在血管跟脉管里面为主的，而这样的一个药性，我们能不能在临床上体现呢？我觉得有的，就比如说像是那个桂枝汤结构，如果不放那个，因为我说要让它那个桂枝的药性能够离开脉管，需要生姜把它岔出去，那要收回来要靠红枣嘛。那个如果桂枝汤结构不放那个生姜的话，会怎么样呢？那刚好这个《桂林古本》《伤寒论》有一个桂枝芍药知母汤，或者什么桂枝芍药黄芪汤之类的方子，就是那个是，比如说桂枝芍药知母汤是治痛风的，那你没有那个生姜红枣的时候，它真的那个药性就走在血管里面，它不出来了，所以你就知道，基本上平平无事的话，桂枝的药性是沿着血管里面在走的，沿着脉管在走的。好，所以这点我们要先知道。那因为知道这点，我们才会知道这样子加了生姜，加多少生姜可以让它岔出去多少。那以今天以中医的论点来讲的话，就是人的经络还有分叉的这个络脉，络脉还有分叉的更次一级的络脉叫做巽络，就是经络也是有分叉的。那以血管来讲的话，大血管走到小血管，那还会有微血管，对不对？等于是要让它那个药性能够走到微血管的那一段，还是要有生姜，它才会过那一段，不然的话就好像有点岔不出去的感觉。那至于那这一点呢，好，先讲了放这里。那再来我们讲到以治感冒来讲的话，我们需要桂枝的力量是它驱风邪的力量，所以就算是麻黄汤里面都是有桂枝的，就是麻黄只是负责开汗孔的。那个驱风邪的药性还是需要桂枝在里面佐证。那么，桂枝驱风邪的药性，我之前上课也略略带到一下，就是我们中国人认为说桂树哈是其他的树木的克星，所以肉桂树呢，还有另外一个古代的名字是写成这样的树，叫做青树，就是它特别会对别的树造成侵犯。我们中国人认为说，我们的中国人观察是这样的，但是我也觉得这观察不准的，因为我也看过肉桂树旁边长满杂草的，就是它，中国人说肉桂树长一棵在那边的话，它方圆几尺之内是长不出其他的树的。当然，以今天的生物学，可能它会产生某种生物毒素啊，去害别的树不能够长好之类的。但是呢，它就是有这样的力道。那我们古时候的人只能够用这样的画面去幻想啊。就是说，哎呦，桂树这个东西好像是其他的树木的克星，所以它特别能够克制木气。那我们说木气就是风气嘛，对不对？那我们说伤风感冒伤的是这个风，所以要能够克制木气的。所以我说，在古方的世界，如果你这个什么肝气郁结要疏肝哈，像厥阴病的药里面，对不对？疏肝一定是用桂枝，不是用柴胡。就是柴胡在古方的世界是用在少阳的，不是用在肝经的药。就是古方是用桂枝在疏肝，那我们今天后代方的话，常常是用少量的柴胡在疏肝，就是它的那个整个思路跟逻辑是不一样的。那中国人呢，还有一个更推阔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拿这个肉桂的树木去削一根木头钉子。然后找一个无辜的别的树，把那个钉子敲进去，那第二天那个树就会枯死。所以就会说，那个树就好像那个它之所以能够是一棵树的那个树的灵魂，那个枫木之气已经被桂枝打散了。但我们今天会说这是生物毒素啊，但是古时候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个事情的，会觉得哇，它是枫木之气的克星，所以呢，伤风感冒要用桂枝这样子。那当然要让它离开脉管去打这个从营分。跳出去到胃分去打，那个要靠生姜来帮它分叉。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完这个桂这个东西，所以再回来讲一下。那我觉得在古方啊，比如说《神农本草经》里面有两句话啊，他说治上气咳逆结气喉痹吐息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是《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跟后代的书相比啊，特别赞的一个地方是怎么样呢？就是你知道在后代的人开桂枝的时候啊。 都会觉得，我刚刚有讲，就是觉得这是树的树枝嘛，对不对？所以它就会往这个人的手臂走。所以我们今天后代方啊，如果我们要开一个药，说什么哦，我的手酸痛或怎么样，或是我有一些伤科药，就比如说我的手这个地方拉了一个口子啊，那我喝一些能够让那个肉快速长好的药，比如说我们以后会叫一个生鸡散啊之类的，就是有黄芪比较多，让肉长得比较好的药，或者是。要长肉，还有一些民间偏方也很有用，比如说用那个小小只的鲈鱼啊，煮鱼汤这样一直喝一直吃。那但是如果伤在手，那我的这些长肉的药要让它到手长得快一点，那我在里面要放一撮桂枝，这样它就能够比较到手。这是真的哦，就上课要加引经药是很有用的，就临床上都是可以照用，就是有疗效，就是加跟不加差很多。因为像雅婷学姐他们家小朋友有曾经有一次就是脚受伤，然后吃那个长肉的药，然后就觉得没怎么好，那后来就加了引经药，把那个药性引下去，那我就长得非常快，所以是知道是可以这样用的。可是呢，桂枝的药性，它到底哦，你要说它虽然是一个很热的药，你说它是一个阳药还是阴药啊？它到底还是一个阴药，就是走在比较走在脉管里面的药，比较药性上比较有重量的药。所以呢，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面啊，有过一个方叫做桂枝加桂汤，就是桂枝汤里面的桂枝再加多一点，从3两加到5两。那桂枝加桂汤治的是什么呢？治疗的是奔豚病。什么是奔豚病？就是一个人主观觉得啊，肚子有一股气跳动往上面冲，那。这个，奔豚病的病机论点啊，我们这个一般论是这样的，说一个人张仲景是说奔豚病是因为一个人受到惊吓而发生的了，但是那个惊吓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受了惊吓之后，他的心阳跟他的肾阳都衰弱的时候，就会有这种身上的这个火呀不能克水的现象，所以这个水气呢就。奔豚两个字就是跑，豚就是小猪那个字啊，就是海豚的豚啊，就是跑小猪，就是人的水气就像小猪一样，就像你没有人管它了，它就乱跑乱跑乱跑，所以你就需要加强你的心阳跟肾阳来把这个水气压下去嘛，对不对？那需要这样压下去的时候，张仲景就在桂枝汤里面多加一些的桂枝，当然是这个等级的桂枝啦。这个加的再多也不会治得了奔豚，我跟你讲，要这种。那这个，那加到一定的多的时候呢，这个我、哦、又要写我图画画的叉了。我知道了，就是比如说这个心阳，对不对？就是如果你补这个放3两的桂枝啊。它的那个药性好像是这样的跑，对不对？可如果现在桂枝加桂汤，它加到5两了啊，它那个药性就会变成很明显的有一种往下跑的感觉了，就是那个药性会那个阳那个暖暖的阳气，我们一想到阳的东西都会觉得往上，对不对？可是桂枝是你加到很多或者你用到肉桂的时候，它的那个能量是往下的，所以呢，因为历代一直有一种争论，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咳嗽的时候，中医认为是咳嗽是这个人气在往上冲嘛，对不对？所以咳嗽一定要加一些降气的药，比如说紫苏叶就是下降的，是不是？就是降气的药。可是，在各种咳嗽不可以加的药，比如说像是咳嗽的时候，有时候药方里面都会说不可以加生姜，除非特别的，就是这也是古方跟后代方不一样的地方。我这样越讲越混乱，同学听得很痛苦哈。就是，反正以后讲到还会再重复了，好不好？那重复更痛苦，是不是？我都不知道现在应该多讲一句好，还是少讲一句好啊？就是，比如说是张仲景在开咳嗽药方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定不加生姜的，因为生姜会让人的气比较向上冲，所以你已经是在往上咳的人，吃了生姜不是更咳嘛，对不对？可是什么时候一定会加生姜？就是那个人在咳的时候，觉得他喉咙是塞塞的，他就会加，因为。喉咙塞塞代表那个不舒服的地方在喉咙，你要靠生姜把那个药性推上来。所以张仲景要把药性推到喉咙是用生姜，一个是半夏厚朴汤，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那个厚是不是热甘麻黄汤之类的，就是那种喉咙不舒服的感冒药，张仲景会用到生姜。 但是相对来讲，如果是肺里面气在往上冲的时候，用了生姜，它就会更咳。可是呢，到了后代，要把药性开到喉咙，后代方哦，不再用生姜了，因为张元素说什么桔梗啊，这味药可以把药性推到喉咙，所以后代方在开喉咙药的时候都用桔梗当药引子。但是这张元素那句话其实是非常可以争议的，因为桔梗啊。之所以能够治疗喉咙痛的那个化脓啊，是因为桔梗是全身上下没有脓不能挤出来的，不管是上面、下面、肚子里面、脚底都一样，所以桔梗并没有那么明显的方向性。可是到后代人都以为桔梗是喉咙的药引子，但是实际上在古方是用生姜到喉咙的药引子的，所以这地方要先分一下，麻黄汤，麻黄汤嘛，对不对？那也是喉咙塞塞的咳嗽就用生姜，那但是在。就说在那么严谨的古方的世界哈，你一旦这个气在往上冲，在咳嗽的时候、发喘的时候，一定不可以用这些往上冲的药的时候，桂枝可不可以用？答案是可用，而且临床的经验，有一些医生有开始在留意这件事情，就说桂枝用了之后，那个咳嗽会变严重还是变好转？通常是好转。你那个气喘会严重还是好转？通常也是好转。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桂枝这味药，它是让这个气哦，这个补了它的能量，它进来你的人体以后啊，是比较能够往下面节节贯通的。所以张仲景说，他有治到一个病啊，叫做吐息，然后又治节气，就是结起来的气。其实简单来讲，桂枝跟肉桂都有这样的药性。其实说真的哈，你不觉得桂枝跟肉桂的药性的差别，只是有点像浓度上的不同吗？对不对？就肉桂很浓，桂枝很淡，其实差别只是这样而已。那因为张仲景用的是中间这一种，所以根本就是要开桂枝也用这一种，要开肉桂也用这一种，好，就是这样的差别。那这个桂枝啊，吃下去之后，在人的能量的身体上面会起一个作用，就是会把你的身体里面哦，本来断开来的能量重新接续起来。那这样的一个药性哦。在什么地方会特别让人有感觉呢？就是，有一个病人哈，比如说他的身体是一个虚劳型的体质，那虚劳体质的调养，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小建中汤啦，有的时候会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啦，那这些都是以桂枝为主的药嘛，对不对？我这边为什么要说虚劳的调养，是因为你桂枝汤不可能天天喝，对不对？你没感冒就不会喝，但是虚劳的人吃这种虚劳的桂枝系的药，可能会可以天天喝的，对不对？他一天每天喝有好一点，就一直喝下去嘛。那这样子，虚劳的药一直在喝的人哦，他其实常常会惊艳到一个感觉，就是他本来哦，以为自己不会生气的事情，吃这些有桂枝的药，吃一段时间以后开始会生气了。就是以前哦，不会顶嘴的那种家暴妇女，你现在看她老公会用瞪的，就是她很多很多她压抑的东西都会出来了，就是她身体上被因为人的能量会断开，常常是因为情绪的压抑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压抑的东西会被桂枝打通，所以桂枝是一个身体的能量的一个接通的药啊。那这个点也很重要，因为以后交到肾气丸的时候，其实肾气丸就是用桂枝在当铁轨的。就是这个，但要说肉桂也可以啦啊，因为你像这个统桂这味药，它上面有讲说为诸药先聘通使，对不对？就是你的药要走得进你的身体，你需要你的身体是通的才行啊。那如果你的身体是非常不通，你就不要吃啊，因为就塞在胃里面，然后就哇，对不对？你身体不通的时候，你什么东西也补不进去啊，是不是？所以张仲景的补药很喜欢用桂枝当做开头，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你的能量不接通不行的。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人能量不接通，常常是因为情绪压抑、自我否定、代偿反应等等等等，对不对？就是有些人真的就是他很容易紧张，他就很喜欢装作不紧张，对，装到很久之后，他也觉得自己不会紧张了，但实际上他里面还是在怕的，就很多地方自己都感觉不到了。那但是当这些能量被打通了以后，这桂枝这《神农本草经》有一个治疗之物，这叫做治吐息，就是治疗这个人吸气吸不深，吸气吸不深也是病啊。当然是病啊！庄子说，一般人用吸气只到喉咙，真人吸气可以到脚底，对不对？ 那当然，这可以说是一个主观的感觉啦，因为客观来讲都是一个肺嘛，是不是？可是这个主观的感觉其实就关系到你的能量是不是通的，是不是？如果你是一个情绪压抑很多的人，身上能量都不通的人，其实你真的呼吸的感觉就是吸气就觉得那个空气感只有到这里。那如果你是一个已经做过很多年的心理咨商了，已经捶过很多棉被跟枕头了之类的，就是已经就已经很多那种负面的情绪已经排掉，那你一吸气就会觉得，哎，好像肚子都有感觉，甚至到大腿都还有感觉，就是看你的情绪有累积多少。所以，桂枝的这一个把人的能量接通，然后让一个人的呼吸的感觉能够变身的这一层次的药性呢，我觉得也是可以受到重视的。但是这层次药性就是。哦，我想是在元明清三代的那个后代方剂的开药的人都大幅度的忽略的一个层面的药性，然后这个东西是到了那个民国初年的张锡纯，他才提出来说，大家为什么不讲这件事？因为桂枝明明吃了可以降气，可是现在很多人开桂枝就觉得桂枝是往上散的，就是观念上已经是很奇怪的了。他说明明在古代世界，应该桂枝是可以降气的，那我们今天如果要使用的话。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承认，就是它的确以引经药的效果来讲，可以走手臂，可是以这个以这个打通人体的能量的感觉来讲的话，它是能够让人的气往下降的。哦，所以这两个层次的药性都要知道。那这样子，桂枝我觉得比较大家就可以了。那至于说桶桂这个好的肉桂啊，它就是一点点小的火苗，如果你微量的用得好的话，这点小火苗就一直在你的命门里面烧着，对不对？那命门里面烧着一个小小的火是干什么？用来煮水啊。什么叫煮水？就是人体需要靠肾上腺的能量去把人体里面的胆固醇转化成类固醇。那一个人要有类固醇才能怎么样？才能够青春永驻。就是人体自己不断的能够产生类固醇这件事情，是中国中医认为的，人之所以能够青春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首先，类固醇是一个让你的那个身体五脏六腑在上火，上火就是发炎，对不对？那人体要让自己消炎啊，因为你如果又派白血球去打仗的话，是越打越发炎，对不对？那要消炎的话，人体必须要有自己制造出来类固醇。这个人体自己制造出来类固醇叫做什么？我们今天叫做肾水，就是我有中医帮你把脉说，哦，你这个人肾水不足，有没有听过这种话？那肾水这个东西就是人体自己出来制造类固醇。那有肾水的人又会得到什么好处啊？是因为人的全身的这个脏器组织哈，都是你如果一直有事没事就小发炎的话，它就会快速老化。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肉身哈，我们今天的这人类，可能就是因为交感神经太紧张，还怎么样哦？所以，他们活顶多100年就翘掉了。其实，我们这个肉身如果肾水很够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用800年的，就是青春是可以保持800年的。可是，我们《黄帝内经》的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就会说什么人，比如说《黄帝内经》好像有讲类似这样的话，就是人年纪到了40岁的时候，阴气就是阴阳的阴哈，阴气就只有一半了。那这个今天的人的，那我们现在做的检测是什么？就是人类现在到了40岁的时候，他人体自己分泌的类固醇就减少了。那减少了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你好像人缺乏一种青春活力的感觉，然后有一种性方面有点不太行的感觉。然后呢，当然就是开始会越老越快了，就是那种老得快的感觉，就觉得哎呦，人好像过了，现在都不到40岁，我们现在一般都说30岁以后你就知道了，人的不能不保养，对不对？这话都常常在讲，是不是？就是那种老得快的那种感觉会很明显的出来，这都关系到肾水。那所以像我们那个中国人的那个彭祖啊，说什么活800岁，对不对？那后来有今天台湾还有一个彭家的人说他们彭祖第几代的子孙呢、啊？他们说什么？那他们有留一个什么彭祖留下来的那个什么诗歌啊？他说彭祖要吃什么呀？说吃桂与枝啊，吃肉桂跟吃灵芝，啊，就是听起来好有点意思啊，就是吃肉桂点那一点点命门火，就让你身体一直处在有青春的感觉；吃灵芝补充什么多糖体，是不是让你的免疫力一直都让它好？ 啊，听起来是不错的保养方法。然后肉桂是有一点热的，然后灵芝是有一点寒的，吃起来不寒不热，就是大概要以这样的感觉去想这味药。所以呢，他就说这个肉桂啊，久服轻身不老，面生光滑，媚好长如童子啊。就是要保青春，就需要保这一点点肾阳。但是呢，这个话啊，也是古时候呢，有猪肉就会很勤快的把猪肉吃掉的情况，才能够这个长肾水啊。今天的人，很多人吃猪的时候，那猪皮什么猪肥肉都跳到一边了。那这样子的话，你那个火在那边干烧那个锅子啊，你就肾脏会发炎的，你会尿血。就是说，这不能干烧的，你知道？就是你一定要放点水给它煮着才行啊。所以就是要水火相济才是一个好的坎卦跟离卦，好不好？所以你如果要用这个桂字辈的东西来保养身体的话，可以，但是你要记得大肥猪肉就要畅快给它吃下去啊。那这样子的话，它有东西给它煮，你不提供胆固醇给它转化的话，它怎么会产生类固醇呢？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观念。所以大概在这一个象度，这几个象度里面，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个桂枝跟肉桂的药性。然后呢，第二味药。碧璇，给我丢一下铜板。我们第二味药要上芍药还是要上生姜？ 上芍药就 上芍药就好，不用丢了。 对啊。 好，那芍药是这样子的一味药啊，就是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就是临床上的简证是这样子，芍药吃下去之后，其实这边哦，以开药来讲。我们今天的桂枝汤，如果你要开芍药的话，我们芍药有分成，中药行有分白芍药跟赤芍药。那赤芍药比较是用来活血的，那桂枝汤的情况，我们通常还是开白芍药为主了啊。那这个白芍药今天在开的时候，你记得啊，在药单上面要写一个"炒"字，炒白芍，也就是说。今天的芍药，如果你用的时候不炒啊，会拉肚子，还蛮冷的。那为什么古时候张仲景时代不用炒呢？我觉得是这样子，如果他用的三两都是这个东西的话，这锅汤的药性是很热的，所以芍药那么冷刚刚好。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三两是用这个东西的话，几乎没有热度，那个芍药就显得太冷了。所以我们今天用芍药就要用炒芍药。好不好？那这个白芍这味药啊，以实际上看得到的药理学的作用呢，就是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这里面这些内脏哈，都是这个平滑肌构成的。那白芍药是你只要一喝进去啊，那个平滑肌就会立刻放松。那放松了之后啊，包在这些平滑肌里面的那些血管或者是什么。输尿管或者是什么胆管都会一起松掉，所以吃了芍药之后，胆结石的痛会不痛，肾结石的痛也会松开，就是任何以主观的感觉称之为绞痛的痛，吃了芍药都会松开。那这个松开这个药性是有形的层面非常清楚的，那因为它能够这样子松开，所以怎么样？那些在这个地方的那个静脉都是比较大条的嘛，对不对？那这些静脉这样一松开之后啊，它就会变成能够从末梢把那个静脉的血，这样抽水一样的抽进来，所以它能够从末梢把血这样抽回来。那这样的药性我今天不会多讲，因为我讲义后面有编很多很多那个，别说很多很多，颇有一些用芍药的方子，就是怎么样用芍药抽这里抽那里的，所以这个芍药抽动，比如说。什么时候用芍药抽啊？如果睡的姿势好差，好像卡到什么了，睡起来之后这边落枕，那你就喝一点有芍药的药，然后就把它拉下来。那或者是有人说什么我腿上静脉曲张，能不能拉？可以拉，今天拉，明天又张回去，就是一时半刻是还蛮有效的啦。但是就是可以拉，那这个管状的地方都会松开，绞痛的地方都会松开，所以这是芍药最主轴的药性。那我讲到这个地方呢，就要提到一个寒药性的那个寒热的象度的问题啊，就是芍药在中医的药物里面， 我们说吃烧烤常常会拉肚子，这没有错。可是它真的是非常寒的药吗？就是烧烤这个东西的药性很冷吗？我想，其实芍药冷归冷哦，并不是一味太冷的药。可是呢，这个东西也是在中医的这个临床啊，有一件事情想偏掉，然后后来就变成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中医的这个妇产科会说，女人呐、啊、产后有很多情况是不适合用芍药的。那结果后代的中医呢，就顺着这个说法呢，就会去说，哎呦，你看连芍药这种只是微微寒性的药物都不能用，那产后的妇人就更寒的药更加不能用。那这句话其实是有存疑的，因为呢，产后的妇人不能用芍药的理由是因为产后子宫需要收缩回原状啊，是不是？那如果你用了芍药，那子宫一直垮在那里怎么行呢？是不是？所以她不能用芍药的理由是因为芍药会让子宫松掉的问题，所以并不是寒热的问题。那张仲景在产后如果用芍药的话，就会加枳实，啊，就是枳实刚好跟芍药是一个松一个紧，所以有枳实的话，这个芍药的那个放松的力道就会得到中和。所以后同学还会看到很多芍药跟枳实产生互动的药。我们这个今天我们只在讲桂枝跟芍药的互动。那这个，所以芍药它的这样的一个女人能用不能用的话，我想我们就知道它并不是不能用，也不是因为太寒，而是它会让你放松。那放得太松的时候，有些情况是不适当的，就是产后至少有的时候是不太适合的，但是并不是那么凶狠的禁忌啊，所以。这个中医有一个论点，说什么，比芍药更寒的药，产后的妇人都不可以用。这个话，我觉得就是不是要从寒热的向度去讨论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如果说，随便说要用芍药的话，其实芍药是一味真的用的很大很大剂量都可以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非常恶质的那个雪崩硬的要用芍药收雪，这样的医案是有的。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偏门的用法，我可能不会很用力讲，就是反正就是硬把血这样扯回来嘛。那后代的中医用芍药是用什么样？它用它哪个层面的药性呢？因为古方用芍药都是用它这个拉力，就是古方用到芍药的时候，比如说有水卡在胃这边下不来那你用芍药可以把这个水拉下来。那所以古方常常说芍药是利尿的，因为它可以真的把在塞在上面的水这样抽下来。那这是在古方的世界，以这个角度来用芍药，我说干脆半夏汤、真武汤之类的方子，还有桂枝去桂枝加茯苓白术汤，都是把上面的水再抽下来的。所以古方是这样用芍药，可是后代方怎么用芍药呢？后代方是说芍药会把血拉回这里，对不对？那相对来讲，不是这边血就很多了吗？所以呢，以后代方在使用芍药的逻辑是，芍药跟当归是相对的药，就是一个人呢，如果血不够的时候，你吃了当归，会它当归会把那个，因为人体有很多暂时备而不用的血液是藏在肝脏里面的，所以呢，你用了当归，肝脏就会把这些收藏的血液释放多一点出来，所以当归是肝脏里面的血液的提款卡。所以当归的补血，你说是补血吗？其实它不见得那么完全的在叫你的骨髓在造血，它是直接从肝那边提款。所以这个非常补血的当归，我今天听起来会觉得有点毛毛，对不对？好像有一个败家子不小心拿他妈妈的金卡了，这副卡，对不对？然后就说这很补，但是所以中国人如果要开四物汤的话，一定要用真正能够补血的，比如说像是那个什么地黄，对不对？就地黄吃久了，骨髓的造血机能会比较好。这才是真的补血。当归是这样子当归是补了血之后，它会给心脏下造血指令，所以心脏还是会告诉骨髓说赶快去造一点。可是你必须吃很多有营养的东西才行。就是如果你不吃很多有营养的东西的话，当归就是说提了款之后就会说妈，你去多赚一点啊，就是这样子的一味药。就是然后呢，那跟当归的相对的存在就是芍药。 就芍药又能够把这个血拉回肝里面去收着，所以中国人在后代用芍药，就觉得这个人如果肝呐、啊、是已经血虚的肝，那他肝血虚的话，这个肝就会有一些好像肝火旺啊之类的病变，那这样子的时候就要用芍药来养肝血啊、哦，所以在后代的中医是用芍药在养肝血的。那这件事情呢，就好比说哈。从前我在教这个古方的时候，教到一个张仲景的酸枣仁汤，叫治失眠的。那这个时候，酸枣仁汤里面有一味药是川穹。那川穹是一味通肝经的药。那个时候，我的助教啊，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人呢、哦，如果睡不好、睡不饱的时候，不是肝很燥吗？应该要用芍药养肝血才对啊。那为什么？”这个酸枣仁汤，它不是放那个芍药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也很到位，但是问题就是说，在古方的那个时代没有这个观念，就是在古方的时代，就是不会想得到芍药的，就是芍药养肝血这件事情是后代方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更早的年代，张仲景没有这样在想事情，所以古时候的话，那个酸枣仁汤的主治的话。古时候对待失眠的话，有几个主要路数，随便乱讲一下，比如说什么心肾水火不交之类的啊，那个什么是栀子豆豉啊之类的，然后呢，自律神经不调的那是桂枝龙目汤，那然后呢，还有那个《黄帝内经》有一个半夏小米汤，就是用半夏去煮小米，那半夏也是那种强烈的那个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的切换药，所以那也是自律神经的调整。那这个如果是酸枣仁汤的话是酸枣仁去通胆经，川穹去通肝经，主要是说人呢、哦，如果那个到了时间还睡不着，一定是那条经不好，你知道，11点到1点是胆经嘛，对吧？1点到3点是肝经嘛，所以就一定是肝经哪里已经坏掉了，所以你才不通了，所以你才会睡不着。所以酸枣仁汤是以通胆经、通肝经在想这件事情的。那至于一个人如果失眠已经很阴虚了、烦躁了，那怎么办？比较代表的方是那个《少阴篇》里面的黄连阿胶汤，就是要用生的鸡蛋黄去滋心阴、退心火。就是说，那个时候张仲景的那个年代的思路会觉得说，哦，你睡不着的话，是你心火旺才会一直烦、一直想事情，睡不着。所以要安定的是大脑，不是肝。就是你要吃很多鸡蛋黄，就让大脑停下来。那这样子的话，那。你反正你睡着，你肝总会被养到吧，所以就是养肝不是那么迫切的事情。但是后代的话，其实老实说，即使是后代的方，比如说非常会用芍药去养肝的那种方子啊，比如说大频率重剂量芍药出现在父亲主医学里面，那父亲主用芍药也不是拿来治失眠，说真的也不是，父亲主治芍药用芍药真的是。比较是在主治这个人常常生气、常常焦虑，变成肝脏被烧干掉了，用芍药在养肝的，所以那个也不关系到睡觉啊。所以这是芍药的古代的使用跟后代的使用的不同的点。那当然，我觉得在经方里面特别值得留意的芍药的使用方法呢，还是在于它定出了这个人这个药的轮廓。就是你用了桂枝多一点，芍药少一点，整体药的药性就是这样子往外推出去的。如果你用的芍药多，桂枝少，整体药就是缩进来做事情的。哦，就是这个药的作用的场域的轮廓大小，用桂枝跟芍药来调节。我想这是古代方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啊，但这个至少要知道一下。那眼看也到了快要下课的时间了，是不是？还有1分钟，1分钟讲生姜怎么够呢？是不是？所以。大家就收书包吧，好不好？就下礼拜再继续讲生姜，我们走啊。其实生姜也是很有用的药，还有一些家常的使用法，我觉得还可以讲一讲。我刚刚讲到治痛风的是桂枝芍药知母汤，但是这个方子它的因为是以知母当做是用药重点哦，就是知母它是要有在有比较明确的红肿热痛的情况才会好用，不然的话这个方痛风还有因为。有很多人的痛风，它是那个真的是风湿型的，那种时候 要用风湿病里面的那个桂枝附子汤或者是甘草附子汤比较有好的疗效。那如果是关节变形的话，用到那个痛风在张仲景叫力竭嘛，力竭里面还有一个乌头汤啊，那个比较难搞一点。那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治痛风，我觉得非常重要重点是因为力竭篇的篇首就有讲到说人的痛风是因为肝肾虚。所以你如果补肝，你帮他补肝跟修补肾脏的功能修得好的，修得越好的话，他的痛风可以越不发作。所以比较不是在于怎么样治标。那我目前为止，但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痛风药是他们在用的那个三清丸，你知道，就什么痛风都可以乱吃，然后几乎不会吃出问题的。 真的红肿热痛的话， 真的红肿热痛，三清丸行吗？ 没有， 不行， 我是说那个。 要用桂枝芍药汁， 我想要对症来说，这个很好用。 有红肿热痛的时候是 桂枝芍药，一定要有，我最好是肿的， 正在红肿的，对， 不然那个字母会吓死人哦。 不发作。